像越寂寞，爱像你一般的锁，每颗心都不自由，究竟是谁的错？你说说我算不算麻烦的人？我开车不会打灯，一喝酒泪流满面，但越爱不分酒。 OK OK， 爱是一场误会，那也非我的本性。我其实非常的内向，不擅长表达自己。朋友说我有自闭，我只是有一点忧郁。我的人生观就是，今日是要今日毕。 苏慧伦是90年代滚石女星的代表人物，唱功不错，温婉美丽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莫文蔚呢，同样也是因为滚石唱片才走红于歌坛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并不是莫文蔚擅长的感情细腻的那种作品，而是一首非常电音的或者是摇滚的风情。这是由音乐人林伟哲特别为他制作的曲风，大牌主打歌，我们感受一下百变女王莫文蔚。 潜意识都是你，潜意识都是你。